好，我们在69回的后半段啊，它的主要的故事会放在尤二姐的这个吞金自杀这个事件上。可是我想大家读《红楼梦》读这么久啊，大概都可以了解到一个好的文学作者，他在整个事件的铺叙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细节。那这个细节里面包含着尤二姐的这个死亡，有两个关键性的小人物，一个是胡君荣这个医生，一个是秋桐。所以下面我们想带着大家读一下这两段啊，也许大家可以看到作者在形容这两个小人物在介入这个悲剧事件的时候如何生动跟活泼。因为我们都可以想象，刚才提到说像王太医，一个有经验的个性非常沉稳的医生，跟一个年轻的可能刚刚出道临床经验不够的年轻医生，他的那个差别，可是不容易写啊，就是怎么样写到这个姓胡的这个医生，他的这个跟尤二姐看病的过程，那么表露出这个悲剧好像变成命中注定，就是如果这一次，不是这个胡君荣来，如果是王太医没有到军中去效力，没有走，王太医来看病，那么最后探出是胎气，然后尤二姐保住了一个男孩子。他的命运是不是就转变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作者让我们看到生命里面还有很多可能我们完全不知道的意外，而这个意外有时候是一个小小的事情，他的介入忽然就改变了。我想我们在身边里慢慢也都会看到说，哎呀，这个朋友真是的，如果不是碰到这个医生，大概也不至于如此。可是有时候是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一个事件，可是现在就是加入了一个胡君荣。那这个胡君荣我们讲说他是一个没有经验的一个年轻的医生，可他在探病的过程其实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他问，那他说哦，他大概是精水不调啊，就是可能有一些妇女的病如何如何。那贾琏就觉得不对，贾琏还比较有常识，就说他说他的这个庚信啊，庚信其实就是讲月经，说他没有来，那可能是胎气吧，会不会是怀胎了，请他再看。所以第二个层次就是胡君荣说那请出手来，所以表示说刚才看病的时候连手都没有伸出来，是隔着帘子在问病，现在手伸出来了。所以第二个层次是这个年轻医生看到了一个女人的手，所以我跟大家提到过说这里面有很多诱惑性的画面，就让你觉得一个年轻的一个男医生看到一个这么美的一个女孩子的手，皮肤那么白的时候，因为前面贾母不是看过她的肉皮吗，那现在这个东西出来了，就让你觉得这个胡君荣大概就心砰砰砰在那边跳。好，所以他就讲没有办法完全判定，所以第三个层次才说我需要请少奶奶的金面，就是我要看一看她的脸。所以到第三个层次看了以后，胡君荣才发生了他的那个判定错误的那个部分。所以这是我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说在阅读的时候看一下三个层次，就是第一个是在想象帘子里面的女人有多美，因为可能听到声音，可能在问病，接下来说请出手来，那手一出来看到皮肤了，是第二个层次。到第三个层次说请出金面，好，我们看到他说请奶奶将金面略露一露，就是让我看一看，医生观观气色才敢下药。那我们都知道说他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要看气色，他是看美貌啊，他看他长得漂不漂亮。所以贾琏无法，贾琏无法意思是说过去其实不太想让医生看到女性的真面，都是用帘子，所以命令把帐子掀起一缝啊，这个一缝也用得很好，就是说不是全部拉开，拉开一点缝，所以其实里面都有很大的诱惑性。我一直觉得全部拉开也许就好了啊，就是拉开一缝，那那个年轻医生在那个缝里面看到尤二姐的那个漂亮的那个长相啊，大家看到下面的形容，胡君荣一见魂魄如飞上九天，通身麻木一无所知。这三段话哈，好像是在讲病人，结果是在讲医生，就魂魄飞上九天，通身麻木一无所知。所以你就觉得很悲惨，就是可是这个悲惨命运是用有一点滑稽的方式在写，就怎么偏生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医生，那这样的一个医生魂魄都飞掉了，然后通身麻木一无所知，他就开药方了，而那个药方你当然知道结局是什么。好，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注意《红楼梦》里面的那个文学技巧的了不起，就是 有时候最好的文学写法不是纯悲剧跟纯喜剧，而是悲剧里面夹着喜剧，或者悲剧里面夹着闹剧在写，所以你会觉得啼笑皆非。因为人生其实是有一些啼笑皆非的部分，就是你明明觉得说这个时候大家读者都很紧张，觉得这件事情关系到尤二姐能不能活下来啊，就是我们看连续剧说这主角要死要死，你说有没有什么一个转机，他就让你说啊，有转机，她怀孕了，可能因为有这个孩子，所以尤二姐有一个求生的意志。那么大家刚刚好有一个希望，说忽然来了一个糊涂医生，而这个医生用了一个闹剧跟荒谬剧的方法，忽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悲剧。好，所以这种文学的技法，我会觉得大概让我们看到《红楼梦》最精彩的这些部分，因为通常很少看到一个小说可以写到这么丰富，就是悲剧、喜剧、闹剧、荒谬剧是混杂在一起写。所以我想，比如说建议大家，你如果《红楼梦》读多了，你试试看，你把胡君荣这一段抽掉，其实小说是可以继续看下去的。就是尤二姐等于是被秋桐、王熙凤害死的，她加不加进这个医生不是绝对必要，可是加进这个医生以后，整个的那个写法让这个人生的丰富性出来，而且让那个尤二姐的悲剧性更被加重啊。就是我们所有的作者、读者在阅读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会觉得紧张得不得了，因为尤二姐命运系于这个事件，可是忽然他就在那边轻轻松松写那个什么魂魄飞入九天，通身麻木，一无所知。其实这几句话是讲得很荒谬剧的写法啊，就你偏偏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医生。所以后来就阉了帐子啊，就是不让他看了，说你已经看到了嘛，你要看气色，你不是在欣赏，所以就把帐子又盖起来。所以医生就说不是胎气，就断定不是怀孕，是淤血凝结。淤血凝结是很惨的，因为要下淤血通经脉，所以开的那个药方就是硬生生把一个男胎剁下来啊，等于是一个堕胎药一样，这样子去害了这个尤二姐。所以药吃下去，到了半夜，尤二姐腹痛不止，那个肚子痛得不得了，那把一个已经成型的男胎打了下来。那么这个也是作者特别加重的那个悲剧性，就是在那样的时代里，如果这个男孩子生下来，尤二姐的命运立刻改变，因为这个家族里面重视男性，而贾琏还没有男孩子，所以如果这个男孩子真的生下来，他的命运立刻改变了。可是硬生生一个男胎打下来，等于是把所有读者对于尤二姐的希望全部堕胎堕掉，借着这个堕胎堕掉。所以这是大概最大的一个悲剧啊，血行不止，尤二姐就昏迷过去了。那所以这个后来就派人去告胡君荣，胡君荣就卷包逃走啊，这个医生就逃掉了，医院也关了门，就不敢做了。这样我一直希望说把这一段选出来给那个医学院的这个实习医生看，因为我觉得这种，其实这个胡君荣你也不觉得他是一个坏人，他只是贪爱美色，那多看了一下以后通身麻木，那这个其实也很难怪他，只是真的是临床经验不够。那临床真的就是，其实是你常常接触以后，你不会发生这么通身麻木这种事情。所以我会觉得很好笑，是因为作者用了一个有一点喜剧的方法在写胡君荣，而最后医院一关门卷包就逃走了。这种其实我想我们在现实生活里未必不会碰到啊，就是因为他经验不够，他也不是刻意要害什么人，可是他就是用这种荒谬剧的方法来写。可下面才真正从这个男胎打掉以后转换到尤二姐的悲剧发生，这个发生的时候你觉得最惨的是听到王熙凤说，哎呀，我们怎么这么没有命。就王熙凤在那边呼天抢地说，好不容易有一个男胎，这个男胎生下来至少我们贾家可以有后代。好，我们注意他其实是充满了嫉妒，充满了仇恨，可是他这个时候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演戏的角色，所以他说是不是我们的命不好。他说如果尤二姐把这个身体养好再怀一个男胎，我愿意吃长斋念佛。注意这句话，就是 王熙凤真正厉害是在这些地方，就是让你觉得所有人都相信她真是贤惠到了极点，她心里面所有的恶毒跟仇恨外面完全看不出来。她说她愿意让尤二姐再怀一次男胎，她愿意吃长斋念佛。这个时候对比出那个人的恐怖性，就是如果她坏是里面坏外面也坏，你不觉得那么恐怖。她刚好是里面坏到恶毒到极点，可是外面完全是一个善良的角色，就是他愿意吃长斋念佛。然后又说尤二姐好好的，身体也好好的，怎么就会怀了一个胎，这个胎又后来堕掉了，就说一定是有什么风水啊这种冲撞的问题。因为过去的人相信冲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了解，我们今天还其实还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去参加一个长辈的丧礼，说什么冲什么什么什么属什么什么的人，就是如果你属兔属猪，你今天不能在这里，有那个冲的那个部分啊，就是我们不太理解，可是现在其实还在影响民间。那王熙凤就找人去算命卜卦，就说到底有谁冲了这个尤二姐。那算来算去最后结果就是属兔的人冲了，那属兔的人大家都不属兔，只有一个人属兔，就秋桐。所以你也觉得这个其中有蹊跷，对不对？就是说王熙凤太厉害了，她可以买通这个算命师傅的，她也可以买通算卦的人，就是说她要让秋桐恨尤二姐，她说只有属兔的冲到了尤二姐，所以秋桐就要被挪出外面去。所以王熙凤说哎呀妹妹委屈你了，你要让开一下，你要让她可以再怀孕啊什么。那秋桐当然心里面更恨，好，秋桐就站在那边大骂说这个胎到底是跟谁怀的都搞不清楚。好，你可以看到这个女性斗女性的时候这种话出来了，就说她其实在讽刺尤二姐跟贾珍贾蓉贾琏都不干不净，她的意思说这个男胎到底是谁的都不知道，她说老娘有一天怀了孕还是纯的不掺杂的。那这种就是我刚才提到说王熙凤绝对讲不出这个话，这是秋桐这种没有大脑然后粗俗的人会讲的话。所以有时候你看看新闻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的社会里面其实是有秋桐这种角色的，可是其实你会同情他，因为他是一个工具，他是王熙凤利用的工具。因为王熙凤没有办法出口讲这么难听的话的时候，他让秋桐去讲，好，让秋桐去讲。所以这一些段落我觉得是曹雪芹写到最活泼的部分。那因为我们知道曹雪芹本身是一个非常高雅的文人，他可以写林黛玉的高雅，写贾宝玉的高雅，可他写到秋桐的时候，他的语言竟然就是秋桐的语言。大家看一下，等一下秋桐被认为是属兔冲了尤二姐要搬出去之前，她在那边骂的时候的那个语言，你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打好几个叉，因为那些话今天我们都会打叉叉的，因为都是不宜于去听的这些字，那事实上很脏的这些话。可是这种人我们在社会里常说这种泼妇，可事实上他并不见得坏，他其实只是没有知识或者没有大脑，那讲话难听。所以有时候我刚才提到说对秋桐的同情，我相信在座很多朋友未必会同意我的说法，因为很多人觉得秋桐很坏。我的感觉是说真正坏的真的不是秋桐，因为秋桐其实是一个工具，所以他借剑杀人，他就是那把剑，那那个借剑的那个后面的那个力量才是最恐怖的东西，可是我们常常看不到。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社会的评断是非的时候，我们也不太知道，我们就看到秋桐这种人，大概通常的人都不会喜欢秋桐这种角色，因为粗俗，然后没有大脑，没有知识，然后恶毒。可是他的恶毒都是表现出来的。可是注意一下，权力斗争里面真正背后的东西是不露的，不会露出来。所以大家读一下秋桐这一段啊。那我们先从凤姐这里读起，说凤姐比贾琏更急十倍。好，注意他在演戏的过程里面，好像贾琏很觉得很难过，说他好不容易二房怀了胎，而且是个男胎，结果又堕下来了，就觉得很着急，赶快找医生来看病。说凤姐比贾琏更急十倍，可是这里面都在说他在演戏了。他其实所有的恨，其实构成说他要把那个胎儿给 诅咒下来，可是他表面上他不容易做，他就跟别人说我们命中无子，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又遇见这么没本事的大夫啊，他也在骂那个医生，所以他就在天地前烧香礼拜。好，这是王熙凤演戏的漂亮，就是他可以烧香礼拜，让大家都看到他如何虔诚地为尤二姐在祈祷，然后自己在祷告啊，这个祷告都要念出来让大家听到，说我或者有病，我自己身体不好不能怀孕，他前面不是流产吗，他说我有病，我只求尤氏妹子，就是尤二姐身体大愈，就痊愈了之后再得怀胎生一个男孩，我愿吃长斋念佛。你注意一下，这些最虔诚的话有时候是心里的话，当他跪在众人面前天地前面祷告念给大家听的时候，就是在演戏了。可是大部分的人其实很容易被演戏骗过，就是我们看到说这个人真是善良，就他一点都不嫉妒，他会为自己丈夫在外面的外遇去求子，然后去祷告，愿意吃斋念佛。可是戏演得好的时候，其实旁边的人真的就被骗过了啊！所以真正厉害真的就是王熙凤。可是这一段实在很不容易写啊，写到那个女性心里面的嫉妒跟恶毒的时候，写到一丝不漏，因为稍微她如果漏一点点，她就不是王熙凤啊，就她就不够厉害。她的厉害在于所有人都看不出来，大概只有平儿还知道一点啊，平儿会感觉得到，可是平儿又不敢讲啊。那贾琏众人见了无不称赞，就大家说哎呀，这个人真是太贤惠了，怎么会有这么贤惠的大房啊，对二房这么包容，把他接进来这么照顾，那现在竟然还为了他的堕胎的事情竟然祷告，愿意吃长斋念佛，所以众人无不称赞啊。那贾琏跟秋桐在一起，那凤姐做汤做水的叫人送给二姐。我们都知道刚才是凤姐派她的佣人送去的饭菜都是不能吃的，都是发酸发臭的，可是现在在贾琏面前她是做汤做水送去的，所以你可以看她表里的差距啊，表里的差距。只是这些人其实也到最后你也不只是怪凤姐，是有一部分你就说贾琏怎么那么笨，这个丈夫真是够笨的，完全看不出来啊，就是完全被蒙在鼓里的状况。那他又骂平儿不是有福的，跟我一样，我因为多病，你没有病也不怀胎。好，你可以看到这里平儿的委屈，大家可以了解吗？为什么平儿不怀胎？平儿从头到尾不跟贾琏接触，就是平儿是王熙凤带来的陪嫁丫头，可是平儿知道这个小姐从服侍她的时候就知道她太厉害，所以平儿就摆定一个主意，说我名分上是贾琏的妾，可是我绝不跟贾琏有任何的关系。所以记不记得前面有写到贾琏一到房里他就跑出去了，永远隔着窗户跟贾琏讲话，所以平儿会被容下来，因为平儿摆明了说我有名分上的夫妻关系，我不做实质的事情，所以王熙凤才放心。所以王熙凤现在就骂平儿说我身体不好不能怀胎，你身体好好的你怎么也不怀胎，所以你不细心的时候你读不出这句话里面其实蛮心酸，就是平儿根本做了一个一辈子的名分上的夫妻啊，就是他就骂他，他说如今二奶奶啊，就是这个尤氏这个样子，我们都因为无福或者犯了什么冲得他这个样子，所以他就要算命了，他就叫人出去算命打卦，算命的回来说是属兔的阴人冲犯。好，属兔阴人，那你想想看，秋桐听了以后当然不高兴啊。有时候你在家里面，今天如果有人说哎，你这个冲了某人，属于阴气太重的，那当然不高兴，所以秋桐就气得不得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说算了一算，秋桐只有他一个人属兔，说他是他冲的。那秋桐已经很不高兴了，因为最近看到贾琏请医治药打人骂狗啊，这四个字也用得好得不得了，打人骂狗，就人发脾气的时候人也骂狗也骂的，这样就是写到秋桐这种角色的时候，作者的语言也变了啊，打人骂狗。那因为贾琏为那个尤二姐十分的尽心，所以秋桐很嫉妒啊，早已进了一缸醋在内。因为我们知道秋桐刚刚送给贾琏的时候，贾琏跟他干柴烈火非常的好，可是现在贾琏又有一点回头去照顾尤二姐，两个原因吧，一个原因是尤二姐怀胎了， 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又有一个希望，就是可能生下一个男孩子，可能有这个原因，我们可以猜测一下。还有就是尤二姐真的是一方面漂亮，一方面个性非常的柔顺，所以我们也觉得贾琏其实真性情上其实是爱尤二姐的，秋桐对他来讲只是一个性的欲望，那个性的欲望很快会过去，那凤姐对他来讲太厉害，他怕，只有一个女性对他来讲是一个他可以感觉到温柔的女性，就是尤二姐，所以他又回来跟尤二姐在一起，所以秋桐就恨得不得了，觉得你怎么又变心了，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女性的心理上的这个问题，所以秋桐就气得哭骂。你可以看到那个女性的本能出来了，哭骂这两个字。好，下面的句子大家自己念一下，就是很多打叉的这种句子，就说这个女人如何如何，这样子就讲脏话，说我跟她井水不犯河水，怎么就冲了她？好个爱八哥，好个爱八哥是什么意思？她在侮辱这个尤二姐。是我们知道八哥养在那里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跟他讲话，八哥就学你讲话的，所以他的意思说八哥就有一点像什么人都沾沾勾勾搭搭的那个感觉。好个爱八哥，在外头什么人不见，你在外面跟什么男人都乱搞的，现在怎么会被我冲到了，怎么不能见我了啊？就开始把尤二姐的所有的这个过去的东西全部挖出来。我们大概刚才也有提到说，一个社会传统的封建的社会里，对女性最大的侮辱都是用性，就性的不干净啊，性的这种东西，然后构成所谓的八卦。他说白眉赤脸哪里来的孩子，好，这句话大家仔细读一下，白眉赤脸就是说你跟什么男人都乱搞的，哪里来的孩子，所以我们贾琏怎么会跟你生孩子不过哄着我们那个棉花耳朵的爷罢了，指的是贾琏，就是贾琏很容易被骗啊，被骗了。他说有孩子也不知道是姓张的还是姓王的。其实这种话很奇怪，后来回想起来，我童年的时候真的常听到很多，就是常常社区里面一吵架的时候就开始讲这种话，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奇怪，本来吵架是说谁家的孩子打了谁家，或者谁家的偷了他们家的鸡，可最后就讲说你的孩子到底姓张姓王也不知道。你就会发现一个社会里很奇怪，对女性的侮辱都是最后引导到这个事情上去。那所以我想这个传统也许会变成在《红楼梦》里面蛮大的一个悲剧，就是秋桐最后骂尤二姐的时候还是说你那个孩子堕了也就算了堕胎就算了，别人都难过，有什么好难过，也不知道是姓张的还是姓王的。他其实就讲说根本就不是贾琏的，就在侮辱他，暗示他。他说谁稀罕那个杂种羔子啊，羔子我们常讲羊的羊羔，就是羊怀胎的那个动物，小胎儿叫羔。他说杂种羔子啊，谁稀罕那个杂种羔子，我才不喜欢，那老了谁不成。他说我这么年轻，我才17岁，谁不会养。他说一年半载我也养一个，倒还是一点掺杂都没有的啊。这个语言真是漂亮到极点，就是说一年半载我也来养一个，而且是纯种的，一点掺杂都没有。你可以看到这种话，我们大概在座没有一个人会讲得出来，就是只有秋桐这样的一个非常低阶层的，然后他那个语言就是粗俗的不得了，就是说搞不好我一年半载我也生一个，可是纯种的，一点杂质都没有。那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就站在尤二姐门口在骂，而尤二姐刚刚堕胎完，然后身体最虚弱的时候，听到所有的这种不该听的话。因为后来王太医有来再给她看病，就说他已经伤了元气，要好好的保养，最重要的是不能听一点点的闲话，不能受一点点的气，不然的话这个身体是不保的。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他一定要走向死亡之路，因为身体已经这样的状况，然后心灵上一直在受打击。可是我刚才有提到说，我觉得尤二姐真正的自杀其实在看到那个男胎打下来，事实上他所有活着的理由都没有了，就他唯一的理由可能是说他自己还有一个寄望，一个孩子的寄望。所以这个男胎一打下去，大概他已经决定他注定他的这个命运啊。那所以我们看到秋桐在骂的时候，作者加了一句说众人又要笑又不敢笑， 所以秋桐这个角色其实是一个好笑的角色，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呆瓜，然后粗俗不堪，然后每次就是有时候你在电视新闻上看到一个人出来说，哎呀，怎么又是他来了，这样你其实后来会有一点同情。可是秋桐就一直扮演了那个角色，因为他其实没有大脑，他也没有办法检查他自己扮演的那个角色。所以我刚才一直提到说，作者写秋桐其实希望读者从另外一角度，其实对这个角色觉得又好笑又觉得真是可怜。因为最可怜的人是对自己的人世间的角色不清楚的那个人，那秋桐刚好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那秋桐后来又去告状，因为我们知道秋桐是贾赦跟邢夫人送给贾琏的，那等于是爸爸赏给儿子的一个礼物。那秋桐就说，我是爸爸赏给你的礼物，你现在竟然要赶我，说我属兔冲了尤二姐，那等于是对爸爸给你的礼物不敬。所以妈妈就来骂这个贾琏，说怎么样子也是你老爸给你的礼物，那你不要你还给我们好了。好，所以这里面还是可以看到过去对一个秋桐这个丫头的这种礼物的那个态度，就是说这个女孩子可以送来送去的，或者你不要的话你还给我。那你不看在秋桐的脸上，也看在老爸的脸上，因为是老爸送你的这个礼物。所以这里面都点出《红楼梦》里面这种丫头的一个特殊的角色啊。他就告邢夫人说，二爷奶奶要撵我回去，我没有安身之处，那太太你好歹开恩啊，就是有点撒娇了，就说邢夫人你还是把我收回去吧。那邢夫人听了以后就数落凤姐一阵，又骂贾琏说，不知好歹的种子，凭他怎么不好，是你父亲给的，你为了个外头来的，外头来就是尤二姐，来撵他赶他，你连老子都没了。那意思说他是你爸爸给的，他的地位应该比尤二姐高，你现在怎么可以赶他，那你要撵他，你不如还你父亲去算了。那所以秋桐更得意了，因为后面有人撑腰，所以秋桐就越来越大胆，走到尤二姐窗户根底下大哭大骂起来。那尤二姐听了不免更添烦恼。好，所以这个时候能够安慰尤二姐的还是只有一个人，就是平儿。所以我们一直注意平儿这个角色。所以到了晚上，贾琏在秋桐房里面去睡觉了，所以贾琏是可以在王熙凤那边睡，也可以在秋桐那边睡，也可以在尤二姐那边睡，他可以选来选去的。那他趁他到秋桐房里去的时候，那凤姐睡了，平儿就过来看尤二姐。所以注意一下这里面的关系啊，有四个女人，凤姐、平儿、秋桐、尤二姐，有四个女人的关系。那如果贾琏在尤二姐这边，平儿不方便来探望，可是因为尤二姐最近因为胎儿堕下来，所以身体不好，所以你看到贾琏一天都不能有空白的，就是他尤二姐那边不能睡，他就跑到秋桐那边去睡。那这个时候平儿就偷偷跑到尤二姐房里去安慰她，因为这个时候尤二姐没有人在她房里。所以我会觉得这一段抽出来本身可以变成非常精彩一个短篇小说，就这四个女人一个男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啊。那个平儿就跑来就劝尤二姐说，你好好养病，不要理那个畜生啊，畜生指的就是秋桐，你不要听他的那些侮辱你的话骂你的话。那尤二姐就拉着平儿就哭着说，姐姐，我到了这里多亏姐姐照应。我觉得下面这一段话有一点像尤二姐的遗言啊，人到临终的时候会讲一些话，说我这一生其实要感谢的就是平儿啊，就是她到这里以后真正照顾她就是平儿，她是为了我，姐姐不知道受了多少嫌弃啊，因为平儿常常偷偷给她一些可以吃的饭可以吃的菜，回去以后就被凤姐骂，所以她知道说这个人对她好，而对她好还要忍受别人对她的打骂，那这个才是了不起的，就是人性上最善良的部分在平儿的身上表现出来了啊。就是说我们通常我们会愿意对一个人好，可是我们对一个人好，我们要忍受另外一种打骂跟侮辱的时候，我们还愿不愿意对这个人好。这里面看到尤二姐非常的感谢这个平儿，觉得平儿是难得的啊，就是说在整个贾府人性这么败坏的时刻，还有一个平儿可以这么善良。 他说为了我姐姐不知受了多少嫌弃，我如果逃得出命来啊，意思说我这一次大概是不会活着了，如果我还能够活下来，我一定报答姐姐的恩德，只是怕我逃不出命来了，我大概不会再活下来了，也只好等来生了啊，就是来生我再报答你。所以这段话很明显，就是我觉得尤二姐心里面已经有一点决定死亡啊，走向死亡的路。可走向死亡的时候，最后她要跟她对她善良的人她做一个告白啊，所以她就跟平儿讲了这些话。那平儿就哭了。平儿的哭这里面有一个复杂的原因，我们知道把尤二姐在外面被包养的事情告诉凤姐的其实是平儿，那这里面就看到平儿的为难，因为平儿是凤姐从小的陪嫁丫头，所以她觉得从助理的身份来讲她一定要告诉凤姐，可是她没想到把尤二姐接进来以后竟然凤姐这么恶毒。所以这里也包含着最贴心的平儿都开始觉得这个女人太厉害了，所以我也觉得大概连平儿对凤姐都心寒了啊，因为他本来也没有想到说凤姐会如此对待尤二姐，就硬生生要把尤二姐整死掉。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那个平儿的哭也有一点觉得我这一辈子其实跟着凤姐我自己委屈到这个程度，就是她是贾琏的妾，她如果要去斗的话她也可以去斗凤姐，可她就扮演了一个完全柔顺的角色，可今天看到尤二姐被斗死她大概也误伤其类，因为其实他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等于也是一个尤二姐的角色。他说想来都是我坑了你啊，所以很多读者读不懂这一段话，就说是我害了你，好像我做了一个陷阱让你跳进来，因为是我告诉了凤姐的。他说我原是一片痴心啊，因为我做助理我就很忠心于我的职务，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够隐瞒他，我应该要告诉他，那从来没有瞒他的话，所有的话都会报告凤姐的，那听到你在外头被包养我当然会告诉他，谁知道生出这些事故来。所以这段话很多不细心的读者说读不出来，就是我觉得有平儿的心寒在里面，就是平儿其实忠心耿耿，可是他没有想到他的主人是这么恶毒的，他也吓了一大跳。好，所以特别去细读这一段。所以尤二姐说就劝他说你不要怪自己，姐姐你这个话错了，他说你就是不告诉他，他难道打听不出来吗？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人其实变成了彼此温暖的角色。所以他觉得你不要怪自己，好像是你去密报了，他说你不密报他还是会迟早打听出来啊。他对贾琏这么防范的这个人，那只是姐姐先说了，况且我也一心要进来的啊，我自己也觉得在外面包养不是不成体统嘛，就说我这一辈子嫁了一个男人做二房，我总要有明媒正娶的一个状况，我也不能老一辈子在外面被包养在那里，那这个跟你没有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到人的善良，就是这个时候两个人讲最心事的话。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读者一步一步越来越站在尤二姐这边，因为尤二姐完全是一个弱势，而且完全对人没有任何的这种毒害之心，没有，甚至没有防范之心。所以这是作者的技巧，就让你一步一步的感觉到他的这个很温暖的部分。好，平儿就走，两个人哭了一回，平儿就安慰他，那夜已经很晚，平儿回去。平儿回去以后，尤二姐决定自杀。尤二姐自己在想，病已成事啊，我这个病已经大概不可能好了，日无所养啊，每天不能够养病，凡有所伤，因为每天就要听到那些八卦的闲言闲语，那些不好听的话，料定必不能好，而且胎已打下，这句话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男胎已经堕掉了，那他活着是为了这个孩子活着的，那今天胎已打下，无可悬心，没有什么东西还可以寄望的，没有什么东西还要牵挂的。一个对自己没有希望的人，他其实所有的希望只是为了这个孩子活着，所以如果这个孩子已经打掉了，这个胎打掉了，没有什么可以 悬心，何必受这些灵气，何必活着还要受这些侮辱。对于尤二姐来讲，她这个时候觉得说，我干嘛受这些灵气，不如一死倒还干净。可是我们看到尤二姐最有趣，就是尤二姐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她还是一个犹豫跟彷徨的角色，不像她的妹妹尤三姐就是一刀就毙命。那她就在想说，听见人家说生金子可以坠死啊，金子吞下去那个重量可以把人慢慢慢慢长坠死，所以其实是肝肠寸断。就这四个字用在尤二姐身上是最好的，就是因为金子会把肠子一根一根坠断，所以她死得非常的慢。所以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说，作者在这里形容这个人的个性是他总是忍的，一直在忍的，所以连那个痛他都是忍的。那如果不忍的话，就是一刀就毙命算了，至少也干脆一点。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对尤二姐的同情甚至多过尤三姐，因为尤三姐至少走得干脆利落，至少有一种悲壮的美。可是尤二姐的那个最后其实活得很难看，然后死了也很难看。好，所以他说生金子可以坠死，岂不比上吊自刎干净。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在死亡的时刻会把各种死亡的方法排列一下，然后看说哪一个是最好的。这个是尤二姐的个性，就是上吊会怎么样，然后自刎会怎么样，最后说哦，还是吞金子。所以想完以后挣扎起来，因为身体已经非常的弱，根本没有力气，就挣扎着起来，打开箱子，找出一块生金啊，一块金子出来，也不知道有多重啊。这些都是文字上非常有趣的，就是我就常常想，这个作者怎么会突然跑出这一句说不知道有多重，那好像还要拿那个砝码称一称到底有多重，然后才去吞那个金子。其实这种就是文学的写法，其实在拖，那个拖是说这个人的个性本身是不是干脆利落的个性，所以他拿了那个金子大概还掂一掂说到底有多重，那狠命含泪就吞入口中，就把金子吞入口中，几次狠命直搏啊，因为金子要吞要从咽喉下去很不容易，所以他用了一个几次吞咽，然后伸直了那个脖子让金子坠下去的那个感觉，这都是文学的写法。那我想我们都没有吞过金子，曹雪芹也没吞过金子，所以那个东西大概是一个想象，就有个东西在那咽不下去的那种难过啊，那种尴尬甚至噎住的那个感觉啊。作者用很细微的写法说，几次狠命直搏方咽了下去。好，咽了下去以后当然不会立刻死掉，因为金子会慢慢慢慢的坠断肠子，所以赶忙把衣服首饰穿戴整齐。那这段也写得非常精彩啊，就是尤三姐死的时候那个剑一抹就死掉了，她大概不会想说我这个时候好不好看。尤二姐觉得死的时候给人家发现尸首的时候至少还是整齐的，好像她这个人活着一直在为别人活着，就还考虑到说我要死得整整齐齐，所以就起来化妆戴首饰把衣服穿好躺在床上啊。所以我大地震过了以后就问朋友说，哎，你那个地震说做什么，就会有朋友就很尤二姐个性说啊，我就把柜子里面衣服找出来然后穿好最好的衣服躺在床上，想说等一下还有余震，万一倒的时候至少挖出来自己像样一点这样。我就笑那个朋友说，哎，你真的很像尤二姐，就是那个时候会想到说挖出来不要只穿个内衣蛮难看的。那这个尤二姐的个性在这些细节里面看到非常清楚，就是你会觉得加重的那个悲剧的那个感觉，就是你忽然想到说这个时候金子在坠断她的肠子，然后她还在化妆，她还在戴首饰，还在穿衣服，然后躺在床上，当下人不知鬼不觉啊，没有人知道她死掉了，她死在一个没有任何人没有惊动任何人的状态。所以我刚才用到惊动，就是尤三姐她妹妹的死亡是惊动天下的，包括她血喷出来的样子，包括后来传出去的时候每一个人讲到尤三姐的死亡都觉得像一首诗，可尤二姐的死亡是没有惊动任何人的，觉得好窝囊的一个死亡啊，这么委屈的一个死亡，这么忍辱的一个死亡，所以用了人不知鬼不觉。好，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说真的就其实是个性，因为有一种个性就是说我要死亡了，我要毁灭了，我毁灭到玉石俱焚，我要让大家都看到。可是尤二姐连死亡最后都觉得不要让大家看到，不要惊动大家吧啊，她就是委委屈屈的。所以读者不知道你全部的心都同情了尤二姐，是因为你觉得她太委屈了，就连死亡都委屈。好，作者还不够，等一下让你看到死亡之后 要埋葬的委屈，所以你就一路开始觉得尤二姐大概是《红楼梦》里面最悲惨的一个女性，因为她一路如此被陷害、被委屈的感觉。好，到第二天早上，丫鬟媳妇们见她不叫人，好，这段其实很痛心了。就是我们知道过去的主人早上到几点，丫头一定会去说：“哎，要不要起床了？要不要梳头？要不要洗脸？要不要化妆？”然后尤二姐因为已经是一个大家都在糟蹋她的角色，大家都在践踏她的角色，所以没有人理她。就是有时候你现在读到报纸说：“哎，什么一个空屋，好久以后忽然被闯进去，发现有一个老农民死在里面了。”你就觉得有一种心酸。那个心酸是说，那个生命是没有人照顾的，连死亡死了几天，没有人去管他的。所以这里其实在写到说，因为他没有人叫，所以也没有人去管他啊。说乐得他自己去梳洗，就是其实有分派几个佣人，可这几个佣人都是王熙凤的心腹，所以觉得你自己去梳头，你自己去洗脸，我们根本不管你。可是不要忘记，这个时候尤二姐是在重病当中，就在重病当中是没有一个人去管他的，就那个门关在那里死掉了，可是没有人理他的。所以注意一下文学的写法，就是一步一步让你觉得这个女性的悲惨命运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其实也对人性是一个巨大的反省。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里面有一个人是如此不被照顾的，被孤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的状况。那凤姐跟秋桐都上去了啊，都去见贾母，可是就不带尤二姐去，就觉得啊，她要死要活是她自己的事，就有点自生自灭。好，注意这里面重要的一个人还是平儿，平儿看不过。好，所以简简单单的五个字，可是非常了不起，就平儿看不过。平儿觉得太不像话了，就这个人门没有开，不晓得怎么回事，是不是重病到起不来，怎么会没有人管，怎么到了这种程度。平儿看不过，就骂这些丫头们说，你们就只配没人心的打着骂着啊，就说你们王熙凤打你们骂你们，你们那么听话，那今天有一个人不打你不骂你，你们就一点都不照顾他。我觉得曹雪芹在骂人间很多的人，就是我们碰到恶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反而比较乖了？可是如果碰到一些最善良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乐得去不去管他了。哦，他在讲人性上的东西。所以是平儿讲出来，平儿说，你们这些人别人打你骂你，你们就听话了，那个尤二姐这么善良的人，你们就不管了。所以他说，你们只配没人心的打着骂着来奴役你们。所以这里面在讲一个奴隶性，就是人的奴隶性，你们只配给那些没有人心的人打着骂着做奴工。那别人对你们好一点，尤二姐是对人好的，你们反而不管他了。所以《红楼梦》的伟大是在这里，就是到最后他会透露出人性上一个巨大的荒凉感，是借着平儿的口中讲出来的。他说，一个生病的人，你们也不知道可怜可怜，他虽然性情好善良，你们也该拿出一点样子来，别太过了，墙倒众人推，好像那个墙快倒了，你们也乐得去推他。好，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是五四运动常常讲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一个文化要改革，其实不是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是他那个人性的改革。就是如果人性上这么败坏，这个人性里面有一种幸灾乐祸，人性里面看到别人受害就大家都去墙倒众人推，那么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好，所以我觉得69回是非常动人的一回，我觉得它碰触到文化最本质的问题，就是借着平儿的口中他要讲的话。哦，我们重读这句话，大家感觉一下，有时候你读到以后自己都会有一个反省，说哎呀，我是不是刚好是平儿骂的那种人。好，平儿说，你们这些人就只配没有人心的人打着骂着去死也罢了。啊，一个病人，一个生病的人，你们也不知可怜可怜。他虽然好性儿啊，虽然善良，性情好，你们也该拿出个样子来，别太过了，墙倒众人推。啊，这一段话是我觉得69回非常重要的话，其实也就是在尤二姐已经死掉、大家都不知道的状况里，平儿讲出来的一个真性情的一句话。这个时候因为平儿骂了， 丫鬟听了，赶快推房门进来，却穿戴得整整齐齐，死在炕上。不要忘记，作者还是加上穿戴得整整齐齐，死在炕上。你会觉得这个人完成了他自己，他的完成的自己是说，我自己整整齐齐，别人怎么侮辱你，别人怎么委屈你啊，怎么别人怎么样恶毒的陷害他，自己要好好的最后对待自己，穿得整整齐齐。再用一个去除法啊，就是说如果拿掉这一句，感动力量没有那么强，就是那个房门推开，发现一个人整整齐齐躺在床上死了啊，那个整整齐齐里面有一种很大的心酸，就是我好好对待我自己一次啊，就是能够把自己的死亡安排到这样。所以丫鬟就吓慌了，喊叫起来，平儿进来看了，不禁大哭。我想平儿其实已经有预感，知道尤二姐大概也不想活下去了，可是平儿这个时候的哭是真性情的哭。那大家素习惧怕凤姐。好，下面这段话我觉得是曹雪芹对于人性的一个拯救，就是他刚才不是我们透过平儿的嘴巴知道这些丫头都很坏吗？拿不可以吃的食物给尤二姐，那尤二姐没有人管她，大家都觉得这些丫头很坏。我觉得下面为什么我说是一个人性的拯救，就是说其实这些丫头是因为怕凤姐，因为你如果对尤二姐好一点，你可能会被王熙凤打骂，所以大家都惧怕凤姐，不敢对尤二姐好。可是现在尤二姐死了，才开始忽然反省说，尤二姐这么好，尤二姐从来没有打骂过这些丫头。所以我们会发现人性其实是有一个希望，就是人性还是最后会有一个判断谁好谁坏，可是很奇怪，常常很晚，常常是来不及的时候才会有反省。就是说尤二姐已经死了，大家忽然觉得，哎，这个人这么好，我们怎么过去对他这个样子？可是作者还是不忘记说，即使如此，人性有这个反省总比没有好。所以我觉得《红楼梦》一定要去细读这一段啊，就是我觉得作者一直在留很多的伏笔，就是说这个人物的死亡其实是每一个人在这里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因素。平儿哭了，平儿哭恐怕会觉得，哎呀，这样的人活着不如走了算了。其实我觉得平儿如果真的疼尤二姐，觉得接下来不会有好日子过，那你干嘛活着继续受侮辱，所以她大哭。可是其他的丫头说，素习惧怕凤姐，但是想到尤二姐实在温和怜下，平常就是对下人特别好，对佣人特别好的，比凤姐强很多，如今死去谁不伤心落泪，只是不敢给凤姐看到。好，这一段是最了不起的一段，就是说这个时候你才觉得凤姐真可怕，就是连对她的对手同情的表情都不能让她看到。好，所以做人做到这个样子其实是很惨。好，注意一下，我一直在提到《红楼梦》是可以读今天的社会的，你身边很多的人事未必不是《红楼梦》的场景，所以你最后会觉得王熙凤其实是一个极其失败的角色，就所有的人违反她的习性的时候都不敢表露给他看，所以他是一个绝对被孤立的角色。就大家同情尤二姐哭都不敢让王熙凤看到，因为怕他不高兴。那所以我们知道王熙凤是彻底失败了。所以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作者有很多的提醒说，大概我们在现实生活里千万不要变成王熙凤这个角色，就表面看起来这么强，其实他是真正孤立的，不是尤二姐反而是王熙凤，这样可以理解吗？啊，就读到这一段，我觉得这段是写的真是惊人的一段，啊，所以作者用了这样的方法，使所有的读者读到这时候为尤二姐落泪，啊，就这样的一个女性的死亡。好，下面有一个尾巴，就是其实写到这里可以结束了。我觉得作者继续追杀下去，让你看到王熙凤的可怕，就是贾琏回来了。贾琏其实跟刚才那些丫头一样，就是尤二姐活着的时候她也不见得那么珍惜，有时候跑去跟秋桐睡觉，有时候又相信了王熙凤的话，也未必那么珍惜。可是现在她忽然发现尤二姐跟她真是，哦，我这样讲吧，我觉得贾琏这个男人一生唯一感觉到女性的温暖只有尤二姐，所以她忽然大哭起来，就觉得怎么没有好好珍惜，可是又是过去了。所以作者其实对人的同情是说，贾琏不坏，丫头也不坏，可是他们往往领悟很晚，因为没有那个智慧去看到生命里什么是你应该珍惜的东西。所以贾琏大哭，就决定要停灵几天，要后练，要对待尤二姐好一点， 然后特别是打开了所有的箱柜橱子，发现所有他买给他的珍贵的首饰衣服全部不见了。所以这里面就透露出王熙凤的厉害，就是说他把尤二姐弄进来以后，把他所有的贵重的东西全部没收了，那所有的这些私房钱没收。记不记得有一段时间贾琏每次去尤二姐那边就会带一些钱给他，就他所有的私房钱都不让王熙凤知道，因为王熙凤不让贾琏有私房钱。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很有趣， 我其实有朋友是这样，就是她给她丈夫每天200块这样子，刚够吃一个便当这样子，很好玩。我们不能批评这种事，我通常也觉得这种事情不应该从外人的角度去觉得，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关系啊。有时候你很难理解，所以那个丈夫很高兴他不要管这个钱。可是如果是王熙凤的那个方法，就是王熙凤是在操控所有的经济大权，所以她不让贾琏有多余的一点点的自己的私人的积蓄。可是我们知道在前面有几次是贾琏带了一些银子，可能他外面的外快，比如他爸爸不是赏他100两银子，他就可能交给尤二姐，可是这些钱全部不见了。所以贾琏后来要办丧事的时候发现怎么钱都没有了，然后就去找王熙凤。王熙凤说，你不知道家里最近很紧吗？根本没有钱，哪里来200-300两银子办丧事啊？这边好了， 我刚好有一些要买衣服的钱，20-30两，你拿去办吧，就给他一点点钱。所以这里面其实你忽然看到那个王熙凤真是赶尽杀绝到这种程度。然后王熙凤立刻去密报贾母说，他要把他尤二姐的尸首停灵在他们的铁槛寺，就是他们的家庙停灵，让道士和尚念经超度。贾母说，哪里有一个生痨病死的人还要停灵的，说不准，所以就是席子卷一卷就丢出去就算了，因为没有名分。这样可以了解，因为他们没有圆房，没有名分，然后不能够放在家庙。所以王熙凤这个时候是赶尽杀绝，就是连那个贾琏对尤二姐一点点的恩情上的记忆他都不让他有。所以这个时候大概到了69回，很少有读者还会同情王熙凤了。可是我刚刚提到说，其实王熙凤是一个彻底失败的角色。这个时候扮演一个重要的人物又是平儿。平儿偷偷拿了一包银子给贾琏说，去办丧事吧。好，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读到平儿真是了不起的一个人。然后贾琏就哭了，然后他说，你在这里哭什么？你要哭你走远一点哭，你等下给他看到我又完了。好，所以好动人的一段的描写，就是所以你可以看到贾琏有一天要报复的时候怎么会不报复，就是平儿跟他说，你跑远一点哭，你干嘛在这边哭，所以拿了银子赶快走去办丧事吧。好，所以大家读一下这一段啊，就是大家都知道贾琏进来搂尸大哭不止，搂抱着尸体大哭停不下来啊。所以贾琏这个时候露出真性情了，因为也真觉得这个女人真的是他一生唯一温暖过的女人啊，所以搂尸大哭不止。凤姐也假意哭啊，凤姐是演戏，两种不同的哭。狠心的妹妹，你怎么丢下我走了？你看王熙凤的语言啊，她会在旁边大哭说，狠心的妹妹你怎么丢下我走了，辜负了我的心。所以觉得好恐怖，就是说这个人可以演戏演到这种程度的。有时候你觉得我们今天社会上也不是没有演戏的人，可是大概都没有演到这么好。好，所以王熙凤真是大概演戏里面最大高手这样。然后尤氏就是尤二姐的同父异母的姐姐贾蓉也都来哭了一场。那我觉得大家感觉一下，作者在这里觉得每一个人哭是哭不同的东西。可能贾琏的哭真是真性情的哭啊，觉得他一生曾经有过恩爱的一个女性，那劝住了贾琏，贾琏就回报了王夫人，讨了梨香院停放5日啊，希望借梨香院停灵5天再挪到铁槛寺去。那王夫人就答应了。我们注意一下，王夫人都答应了，最后凤姐都不答应。这里面的可怕就在这里，就王夫人都觉得啊无所谓，因为贾琏有一种眷恋，那你就让他停5天嘛，就是你最爱的人你连跟他最后停灵都不让他停，就是就把尸首丢出去或者立刻就火化，好像也有点太残酷了。所以王夫人都觉得不忍心，说好吧你就停5天然后再挪到铁槛寺。贾琏就命人去开了梨香院的门，收拾正房停灵啊，收拾正房就是说要用一个比较正式的方法来办尤二姐的丧礼，因为这个女人过去包养连婚礼都没有好好办，那至少死了 办一个好好的丧礼。好，所以你看到婚礼是草草率率的，一个小轿子就抬来了。那现在丧礼，贾琏觉得不忍，觉得应该好好对待他，就好好停灵。那贾琏嫌后门出灵不像，这里我想很多读者可能不细心的话不太了解为什么是后门。因为梨香院在整个荣国府的最后面，因为它是原来荣国公养病的地方最后院，所以如果要出去办丧事的话，出门是从后门，所以他觉得不好，他就要求说把墙拆出一个门，拆出一个大一点的门，从正门出来，就让这个人死的时候至少风风光光，就说我生前亏待了他，这个男人觉得我死亡我不要亏待这个女人，我要让她死得风光一点。我觉得那里面当然在现实上没有什么意义，可是可以了解贾琏的心，就是说，所以你会觉得贾琏并不坏，他会觉得他对不起这个女人，他希望在丧事上做一些弥补啊。他说这个对着梨香院的正墙通街开一个大门，等于是要动土开一个大门，两边搭棚子来做佛事，然后又用软榻铺了锦缎琴襦，把二姐抬上榻去，用琴单盖了。好，所以这里面至少是一个比较讲究的丧礼，就是对这个尸体至少觉得还有很多的疼惜在里面。那几个小厮媳妇尾随从内子墙就是建筑的内墙抬到梨香院，然后请了天文生就是看风水的这些阴阳师来办丧事的。那这个时候下面有一段是贾琏打开了被子，因为人死亡以后整个脸是盖起来的，他打开寝单一看，尤二姐面色如生，就是还是那么漂亮，因为吞金子大概没有难看的样子，所以他更难过，因为面容都没有，就是音容宛在的那个感觉啊，他比活着还要美貌。贾琏搂着大哭，就说奶奶你死得不明，都是我坑了你。好，这句话是有暗示的，说你死得不明不白是我害了你啊，就是我没有好好处理。可是贾琏真的是有一点无能的一个人，所以可是这个时候他有一个忏悔，他觉得他对不起这个女人，那他也大概觉得是凤姐害的，他才会说你死得不明不白的。那贾蓉赶快来劝他，叔叔你要稍微疏解一下啊，这个姨娘自己没有福啊。说着又向南指大观园的界墙贾琏会意。大家有没有读懂这一段？我想很多读者常常忽略了，就他为什么贾蓉就劝他说你不要哭了，你不要骂了，不要再讲话了，因为那边有人在偷听，就王熙凤。王熙凤到最后办丧事的时候还躲在墙边在看她丈夫的反应，因为她不要贾琏对这个尸体太好。所以这里面很恐怖的一个部分就是贾蓉很聪明，贾蓉知道婶婶在那边，所以你现在不要乱讲话，你讲了话你又没办法处理，回去又要挨一顿臭打，所以他就对着大观园的界墙，就是分界的墙，知道王熙凤在那边偷听。那贾琏会意，所以才悄悄叠脚说我忽略了，终究对出来，我替你报仇。就贾琏还是忍不住的，就说有一天我知道是谁害了你，我一定替你报仇。所以后来真正把王熙凤弄死的其实是贾琏啊，就是虽然这个小说在八十回以后没有写到这个部分啊，可是一般人讲一重二令三人目是讲贾琏的休妻跟害死王熙凤，就是他真的为尤二姐要报仇。那天文生就说奶奶卒于今日正卯时啊，正卯时是六点，早上六点钟，正卯时五日出不得啊，不能够五天或者三天或者七天才可，明日寅时入殓大吉啊，就是算出了时辰。那贾琏说三日断乎不可，使不得，竟是七日，因为五天不行，或者三天或者七天，可贾琏舍不得，说三天不行，说三天就要埋了，那我舍不得，那留七天吧。好，我想现在很多读者读不懂，可是已经死掉，可是他不忍，他觉得想要多跟他在一起一段时间，所以三天不可，他说要留七天。那小丧不敢停多停啊，等到外头 要放武器做大道场，他要做武器做大道场，然后往南去下葬，所以写了央榜。央榜是一种招魂的东西啊，为尤二姐招魂。那宝玉过来陪哭了一场啊，宝玉这个时候一定会过来陪哭的，就是宝玉是对所有生命的悲悯的东西啊。可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贾琏就找凤姐要银子来办棺椁，就是买棺材都要钱。凤姐看抬了出去，就假装有病，说老太太，太太说我病着，忌三房，就是不准我去丧事，我不能去，所以也不出来穿孝。那且往大观园中绕过群山，在北界墙根下往外偷听。好，就是刚才接到刚才那一段，所以他真的在界墙那边在偷听。那隐隐绰绰听了一言半语，所以他就赶快回报贾母说他们要办大丧事。贾母说胡说，谁家痨病死的孩子不是烧了一撒，也认真的开丧破土起来啊。就是说贾母就受了这个王熙凤的挑拨，说这种生痨病死的小孩也怕传染，所以就烧了一撒掉就算了，哪里还要棺材，还要破土开棺。那既是二房一场，也是夫妻之分，停个五七日抬出去，或一烧，或乱葬地上埋了就完事啊。乱葬岗是过去没有家人的地方失手去乱葬，叫乱葬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家族最后对待一个进到这个家族的女子的命运啊，其实也是一个巨大的悲伤感啊。就是连贾母后来因为听信了王熙凤这样的说法，就觉得这个尸体就随便烧一烧就撒掉，或者随便就埋了。那凤姐就很高兴，就笑了说可不是这话，我劝她她又不听，所以她就假借贾母的话去压制这个贾琏。那好，这个时候丫鬟刚好来请凤姐说，二爷贾琏等着奶奶拿银子。拿银子就是要办丧事，因为办丧事买棺材都需要钱，可贾琏又没有钱，这个刚才讲无能，就是说他根本不会去办事情的。那凤姐就说，什么银子啊，家里近来艰难你不知道吗？咱们的月例一月赶不上一月了啊，我们的收入一个月比一个月少，积吃了过年的粮，就是我们已经把不该吃的粮都已经吃了。那昨天我把两个金项圈，我的金链子当了300两银子，你还做梦呢，这里有20-30两银子，你要就拿去吧啊。就是他就拿了一些小小的钱去打发了这个，就命令平儿拿了出来递给贾琏，那只说贾母有话又走了，就不管了。这样那恨得贾琏没话可说，只得开了尤氏的箱柜。好，下面这一段很重要，就是打开尤二姐的箱子柜子去拿自己的提己。就他记得他曾经把一些私房钱交给尤二姐，所以这个时候他想可以打开箱子柜子自己来拿这些钱。开了箱柜一滴无存啊，一滴无存。所以你看到这些部分才是透露出王熙凤厉害的地方，就是把所有东西清得干干净净，也透露出贾琏的无能。就贾琏完全不知道，到人死了打开箱子柜子才发现衣服值钱的首饰钱全部不见了，存折全部提光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王熙凤的厉害，就是他安排事情是这么小心，这么仔细的。那只有一些钗簪烂花，还有几件半新不旧的绢绸衣裳，都是尤二姐素习所穿的，所以不禁又伤心哭了起来。所以贾琏这个时候才觉得难过伤心，就是没有想到他自己无能照顾不了尤二姐，尤二姐死前首饰都不见了，然后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连给他买的好衣服都不见了。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说这个男人在这个时候对凤姐的恨大概也更深了，就说干嘛要这个样子啊？就是对一个完全没有防备能力的一个女人要下这种毒手，所以自己用了一个包袱包了一些尤二姐剩下的东西，也不让丫鬟拿，自己提来烧。好，所以这些部分还是让你觉得贾琏有一点情义啊，就是他不让丫头来烧，他 他觉得他自己对这个跟他有过恩爱的女人，他自己把衣服烧给他，自己把一些他留下的东西去烧给他。那平儿看到又是伤心又是好笑。伤心是觉得真的很难过啊，看到一个贾琏这样一个人碰到这样的尤二姐死掉。好笑就觉得这个男人真的是不会办事情，因为就是公子哥啊，他也不是坏，他就是根本不会办事情的那种人。所以平儿就把一包200两的碎银子偷了出来。所以你看到平儿是王熙凤的助理，可这个时候他也已经不忠心耿耿了，他什么事都告诉王熙凤，可这时候他觉得王熙凤大概也太可怕，他就偷了一包200两的银子，然后到厢房拉住贾琏递给他说，你不要讲，你要哭到外头去哭，那怎么跑到这里来点眼啊？点眼是你干嘛又要惹他骂你啊？让他看到，就是你要哭跑远一点去哭。贾琏听说你说的是，就接了银子，然后把一条裙子递给平儿说，这个是他平常穿的，你收着吧，做一个纪念。我不知道大家读得懂这一段读不懂，就是说贾琏把一个尤二姐生前穿过的裙子，刚才很多衣服都烧了，因为他觉得他走掉要带一些衣服走，所以留了一条裙子交给平儿说，你这是他平常穿的，你留下替我留一个，留下来做一个纪念。因为贾琏没有自己的空间，这样可以理解，因为如果给王熙凤看到你还留着那个女人的衣服又不得了了，所以他给交给平儿说，你帮我收着做一个纪念吧，啊，就留下了一个尤二姐穿过的这个裙子。所以这些部分大概是《红楼梦》写的非常细微的地方，所以如果不细读很容易忽略啊。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说，这种场景一步一步的写，对比出几种人物的不同的个性啊。那平儿就只好收了带走，那贾琏就拿了银子给众人，那走来命人先去买板啊，买板这个字就说去买木板、买木材做棺材，因为过去其实是非常讲究的，丧礼当中要用什么样的木材，上什么样的油漆，那么其实是非常讲究的啊，所以其实丧事过去都是大礼啊，要办很久，慢慢去办。可是因为贾琏必须瞒着王熙凤，因为王熙凤已经得到了贾母的命令，就说，烧了撒掉或者是乱葬岗一埋，那干嘛这样子铺张的去开棺破土的，所以就不准他这样做，所以他必须瞒着他去做。所以到晚间抬来一副好板，就是蛮好的一个棺材，可是价钱很贵，你看到是500两银子，这个棺材值500两，还要打点道士和尚念经庙里的钱，所以那200两银子可能还不够。所以如果不是平儿帮衬的话，你看王熙凤给他是多少，20-30两，就一点点钱，那个钱大概真的连火化都不够，大概只能乱葬岗丢了就算了。那么所以这里面都在对比出贾琏的忏悔啊，或者对尤二姐的一种不安不忍，想要多做一点补救的这种仪式上的补救，可是凤姐就是一直在阻止。所以这种两个东西的对比就会让你看到说，贾琏你从头到尾你可能不喜欢这个男人，红楼梦对他并没有很大的赞美，可这个时候反而对他有一点同情了，就觉得他也不是坏，他真的就是无能。可为什么？因为对比出那个太太太可怕啊。所以我们知道民间总是觉得得理不饶人不是一句好话，就是其实王熙凤一个大房恨二房也都可以理解，可是好像太过了，就是到最后一点点温暖的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他是一步一步让你看到他的恐怖性。或者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那个人性到最后因为他的不安全感，他是要一直在清除身边的人，防范清除，然后开始去先下手为强去做这些安排的时候，那用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王熙凤可能变成了一个最孤独的这个角色。好，就连夜赶造这个板，因为要赶快的发丧，所以赶快，因为木材拿来必须要曝光上漆定这个棺材啊，连夜赶造，一面分派了人口穿孝守灵啊，就怕说这个晚来也进不去，就在这里办宿啊。所以这些部分大概多多少少还是让我们看到贾琏是守在尤二姐的尸首旁边的啊，守在这个旁边。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在这里总结一下，尤二姐从出场是贾静死亡 在丧礼当中出现，因为尤氏太忙，忙不过来，就把他妈妈尤老娘请来。尤老娘是后来又再嫁的，所以就带来了同父异母的两个妹妹尤二姐跟尤三姐。然后尤二姐尤三姐长得貌美如花，所以在丧礼里面所有的男人就开始围绕他们在转啊，贾珍贾蓉跟贾琏。那么最后贾珍跟贾蓉就设计了一个计谋，就让贾琏娶了这个尤二姐在外面包养，所以他们可以常常去玩。所以一步一步下来，你会发现现在你忽然对尤二姐的生命做了一个完整的回想，大概才不过三四回的功夫，最后落到这样的一个下场。所以对曹雪芹来讲，曾经富贵荣华富贵五六代的这种家族来讲，我相信这个家族随便讲一讲这种女孩子的命运，我相信是多得不得了的。所以其实并不是哪一个特例，我相信这样的女性在所谓的曹家这种家族里面其实是多得不得了。所以作者在写的时候有特别的同情。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曹雪芹可以扮演两个不同的角色，一个角色可能是贾珍，一个角色可能是宝玉。曹雪芹后来选择了宝玉的角色，就是所有对生命的不忍跟不舍。可是如果是贾珍，就是玩一玩就丢掉的。那么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作者曹雪芹可能在回忆他们家的四五代荣华里所有男性对待女性的态度。因为当时的男性玩这些女性太容易，就包括我刚刚提到秋桐，就是这个秋桐可以是买过来，然后也可以随便就送给儿子，说当一个礼物，今天圣诞节给你一个礼物就送过去了。那这个秋桐的命运就是可以这样子被摆布的。所以因此我们看到尤二姐的命运并不只是尤二姐个人的命运，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它代表了整个贾府里面所有女性的某一种共同命运。包括在死亡的时刻还要看上面的脸色，如果她重视，她就可以把你办得风风光光，如果不重视，就是乱葬岗里面一丢。可是现在我想起了一个人，我相信大家可以再回想一下，大概在十三回的时候秦可卿的丧事，记得吗？秦可卿如果以现在找到的资料，秦可卿是被公公逼奸最后上吊死掉的。可是最后那个丧礼是办到铺张的不得了，甚至捐钱为贾蓉捐了一个官，是为了丧礼可以有五品仪人的这个丧礼。可是这两个丧礼，一个是最简陋的，一个是最铺张的，可是命运是一样的。我们知道这个秦可卿是被公公贾珍玩过的，尤二姐也是被贾珍玩过的。其实这里面就点出来说，这个家族里面背后男人在对女性的态度上是，其实就是像一个最不值钱的物质一样。那所以贾琏在这里多多少少有一点恩爱之情，还愿意把丧事办好一点。那么这个办好一点虽然是隐瞒着王熙凤，办得很简陋，可是比起秦可卿的丧礼，我不晓得，我自己觉得还比较有情。其实我觉得最恐怖的丧礼是秦可卿的丧礼，因为最后其实是一个做给别人看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一个媳妇被公公逼奸而死，在社会里面是最难听的，所以她要办到最风光，让大家没有话说，表示说我对这个媳妇是好的。所以其实这两个丧礼是有呼应的，就是六十九回的尤二姐的丧礼可能呼应着十三回的秦可卿的丧礼。就这两个女人的死亡，两个都是漂亮，秦可卿也是美得不得了，可是因为美所以被公公逼奸而死，所以造成的那个巨大的悲剧。可是两个铺张，记不记得那个秦可卿死亡的时候连北静王什么都来了，就是整个街上一条街都封起来去办那个浩大的丧事。那么这边是偷偷摸摸在办尤二姐的这个丧事。可是我觉得这里面是一种对比就是这种家族当中最后人都是一种脸面而已，做给别人看的，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真情。所以因此我们不经意读到的一句说宝玉也过来陪着哭，那句话是重要的，就是说宝玉其实可以不过来，因为没有一个人过来，可是宝玉来了，宝玉觉得他只是对生命的不忍跟不舍，他无能为力，可他觉得生命在最卑微的时候，他愿意去陪着哭一哭。好，所以这一段我很希望大家在读的时候， 啊，刚才提到说六十九回的后半段一定要注意两个人物，一个是胡君荣，一个是裘童，就这两个人扮演了去杀死尤二姐的直接的因素，因为他开的药方的错误，因为裘童在他身体最坏的时候一直气他，构成了尤二姐的死亡。可是他们两个都是傀儡，背后其实是一个操纵的人，就是王熙凤。可是王熙凤可以操纵这个傀儡，操纵到完全看不出来。所以大家看一下这六十九回的回目，是一个是弄小巧，一个是绝大限。王熙凤在弄小巧，借剑杀人，那下面尤二姐是绝大限，领悟到生命已经到了大限已至，大限就是死亡。所以弄小巧绝大限，就生命里面有一个东西是小聪明。他还是作者还是在提醒我们说，王熙凤玩的是小的聪明，小技巧。可生命到最后领悟到，你生命有一个必须要走掉的东西，你要了结的东西，那个叫绝大限。所以尤二姐是领悟了，是觉悟了，王熙凤是没有觉悟。没有觉悟的人才会玩所有的权谋，不断在玩权谋，最后权谋害死自己。可是真正绝大限是知道生命最后用一个一清如水的方法去面对自己的生命状况。我觉得这里面是一个最好的对比，就是尤二姐跟王熙凤的输跟赢。表面看起来王熙凤全部赢了，尤二姐全部输了。从绝大限来讲，尤二姐完全赢了，王熙凤完全输了。就是其实刚才讲说王熙凤变成了一个最失败最孤立的这个角色。所以因为读者全部的同情心都在尤二姐的身上。好，我们六十九回讲到这里，那么七十回是一个新的转折，我们在下午再谈七十回，谢谢。